团有限公司购销计划部原部长董春平受贿挪用公款案，原中储粮物流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王立强受贿案，山西省大同市地方储备粮管理中心原主任杨斌贪污挪用公款案，黑龙江省宁安市财政局原党组成员刘国忠滥用职权案，广东省佛山市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日照贪污受贿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当前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深入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从严从快查办重大典型案件，特别是基层粮食企业靠粮吃粮案件，持续形成高压态势。要强化监督检查，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粮食购销主体责任，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责任。要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督促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深化改革，推动解决粮食购销领域系统性腐败问题取得持久性成效。 伴随着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各项筹办工作有序推进，群众冰雪运动也愈加火热。 位于张家口赛区云顶场馆群核心位置的张家口山地新闻中心目前已经完成赛前准备工作，即将迎来试运行。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将为国内外近1000名记者提供24小时媒体服务保障。在张家口颁奖广场，运行团队进行了全流程演练，49块冬奥会金牌和44块冬残奥会金牌将在这里颁发。随着设施和舞台搭建的不断完善，还将开展多次现场实战演练，对文艺演出和颁奖仪式反复推敲打磨。今天，河北100辆冰雪大篷车同时出发，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开展4季冰雪运动体验。冰雪大篷车装载有陆地冰壶、陆地冰球、VR 滑雪模拟器、滑雪毯等冰雪器材。今年以来，已带动1100多万人参与冰雪运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新冠疫苗接种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仍在增长，日新增确诊病例接近上一轮疫情高峰水平，加上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扩散，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11月以来，我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大部分集中在边境和口岸城市，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毫不动摇，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截至11月29号，全国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超过11亿，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总数达2.64亿人。截至11月29号，60岁以上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覆盖人数为2亿1517万9000人，目前约有20%，也就是5000万左右60岁以上老年人还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原则，目前各地区正在稳妥有序推进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针对老年人基础性疾病较多、抵抗力较弱等特点，国家卫健委要求各地接种前要认真执行健康状况询问和接种禁忌核查。老年人接种疫苗后，要求社区做好接种3天内观察随访。部分地区的接种单位设立了老年人接种绿色通道，并采用移动接种车等方式提供多样化的疫苗接种服务，减少老年人等候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29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8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21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11月29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790例。截至11月2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9981万3000剂次。 今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华东、华南等地有明显降温，东北多地出现较强降雪，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和暴雪预警。 从昨天到今天，黑龙江牡丹江市绥芬河东宁降下暴雪，绥芬河的降雪持续了十多个小时，到今天下午3点，积雪深度12.7厘米，当地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雪4级应急响应。吉林通化出现大到暴雪天气过程，降水量超过10毫米，当地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做好安全防范。伴随降雪，内蒙古中东部大范围降温，根河市今天最低气温达到-28摄氏度，受降雪及路面结冰影响，截至今天下午5点，吉林、黑龙江境内共有16条高速的21个路段封闭。交通运输部先后调拨铲冰除雪装备约50台套，除雪物资100多吨，协助受寒潮影响地方及时进行路面除雪融冰，全力抢通保通。明天起，东北地区降雪有所减弱，但12月2号到3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给东北带来降雪。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拨付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1.98亿元，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工作。财政部要求所拨付资金纳入直达机制，地方要做好资金管理发放等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及时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交通运输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8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加强与经营服务所在地工会组织、行业协会的沟通协商，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不得以充单奖励等方式引诱驾驶员超时劳动。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近日发布。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3033.87亿元，比上年增长5.69%。十三五期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累计16.06万亿元，年均增长7.02%。工信部今天发布《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和《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企业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要达到80%，工业 APP 突破100万个，大数据产业测算规模突破3万亿元。今天上午，中老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国境铁路协定，就铁路跨境运输主要事项达成共识，为跨境运输奠定了坚实基础。协定内容包括国境站铁路联运办理流程、铁路人员在对方国境站界内驻留要求等。目前，中老铁路首趟国际货物列车已经准备就绪，将在中老铁路开通后由昆明发车直达老挝万象。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消息，目前已在全国754个县试点建设县域医共体。2020年，每个医共体牵头医院平均帮助基层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1.4个，试点地区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比2019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委印发文件，将在济南建设全国首个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根据方案，济南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力争用5年时间建立健全科创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形成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今天，福厦高铁的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泉州湾跨海大桥全线贯通，大桥跨越泉州湾，全长20.287公里，贯通后高铁建设将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福厦高铁北起福州市，南至厦门市和漳州市，建成通车后，福厦两地将实现1小时生活圈。今天，四川、重庆两地联手打造的成渝轻走廊迎来了首批氢燃料电池物流车实现贯通。 成渝青走廊规划了两条350公里的城际线路和一条300公里的直达干线，形成贯通四川重庆中部城市群的氢能快捷货运物流运输线。今天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2021中国品牌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代表以加强品牌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开展多领域对话交流，解读政策机遇，共绘品牌发展蓝图。当地时间29号，2021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美国休斯敦结束了全部比赛，中国队共夺得4个项目的冠军。在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以3-0横扫日本组合张本智和早田希娜夺冠。女双决赛中，孙颖莎和王曼玉配合默契，3-0完胜日本的伊藤美诚和早田希娜，成功卫冕。男单决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以4-0击败本届世乒赛黑马瑞典19岁小将莫雷加德。女单决赛中，王曼玉以4-2击败队友孙颖莎，摘得女单桂冠。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686,7011例，累计死亡病例520,267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843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7.86万例。29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08,745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1963例。目前，美国多地各项疫情数据又呈上升趋势，其中密歇根州成年住院病例29号增至接近4200例，达到当地新高。马萨诸塞州上周新增病例数增长了8.7%，纽约西部部分地区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连续2天超过10%。29号到30号，奥地利、捷克、瑞典、西班牙、日本等国都报告了该国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发表声明，强调是疫苗接种率不足导致了变异毒株滋生。世卫组织方面也警告说，目前非洲国家仅获得了0.6%的疫苗，疫苗分配不平等现象持续的时间越长，病毒就越有机会发生变异。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9号，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致辞，警告说，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持续侵犯以及以色列定居点的扩张，有可能侵蚀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敦促国际社会确保巴勒斯坦难民得到所需援助。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29号在维也纳就美国伊朗恢复履约展开新一轮会谈。中方强调，对话和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道。伊朗方面表示，与会各方同意首先关注美国对伊朗的非法制裁问题，这非常重要。俄罗斯国防部29号宣布，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成功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导弹命中白海水域海上目标。锆石导弹为俄罗斯首个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最大射程达1000公里。据称，该导弹可摧毁所有类型的水面舰艇和地面目标，且无法被现有导弹防御系统或防空系统拦截。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多地枪声四起，导致至少3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兰开斯特市，4名儿童和他们的祖母在家中遭枪击身亡。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是孩子的父亲。此外，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这个周末有至少3人中枪死亡，40多人受伤。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祭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 在这个戏曲舞台上啊，演员的对白、唱段、表演动作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现的，因此呢，一旦要有误差，比方说忘词儿、漏唱，或者发生意外的时候，那观众一下就看出来了。无论是京剧、评剧、梆子，还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话剧、歌剧、舞剧等等等等，但是呢，好多好的演员在遇到上述情况的时候能随机应变，能加以弥补，让全剧啊善始善终，甚至取得更好的效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儿的徐徐到来话北京，咱呀还得跟您说说这老北京的故事。我就跟您聊聊啊，老北京的前辈艺人救场的有趣的故事。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 北 京。 北京的故事，好演员呢必须有过人的天赋。比如说有人就特别擅长现抓现编，当场抓哏。100多年以前，京城有三顶甲，那是京剧在形成的初期，是最好的三个演员老生，余三胜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大家都熟悉京剧余派创始人余叔岩先生，那就是他的孙子。这个余三胜啊，有一回唱四郎探母，他呢是唱杨四郎，铁镜公主是谁呀？是当时的名角胡喜禄。这开演的时间到了，这胡喜禄呢还没进后台呢，怎么回事？感情是派戏的人失误了。后台啊有个派戏的，今儿在这唱四郎探母，这探母里有谁啊？这个四郎啊，铁镜太后啊，大国舅二国舅啊，这个杨宗保啊，老太君啊，这个六郎啊，这个八姐九妹啊，这个等等等等吧，有这些人，他负责通知今儿晚上有您的戏啊，今儿晚上有您的戏。说您那个啊，您那今儿您没有，没您。派戏的人通知错了。哎呦，管事的直跺脚啊，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余三胜已经办好戏了。因为咱听过四郎探母的都知道，这个戏是一开场第一出第一场，这四郎就溜达出去。他跟其他的戏不一样，其他戏可能还有这个配角先出来，主角再出来。唯独这个戏杨四郎第一个上场。杨四郎啊，就这余三胜，呵，沉稳， 管事儿的急跺脚骂街了都。呵，这怎么还不来呀？啊，于三正说别着急，开锣。这一开锣戏就开了。这于三生啊沉着的上场打引子啊，这个念定场诗，大段的西皮慢板，杨艳辉做宫乐，自私自叹。这个一般的我们常听戏的人都知道，而且很熟啊。杨艳辉做宫乐，自私。那位说你唱的是京剧吗？我这个味儿差一点啊，就这意思。这唱段有四个我好比，那么这四个我好比，我好比什么什么，我好比什么什么，唱完了，轻轻的呀，这于三胜拿眼角一扫旁边，一瞧这胡喜禄啊还没来，那怎么办？得拖延时间呢，因为这戏已经开了，人家这位于三胜在台上那边拉着胡琴儿响着弦儿，这边随唱随编，还是我好比我好比，哎，就这么一句句比下去了。我好比这个，我好比那个，我好比中秋月乌云遮眼，我好比东流水一去不还啊，我好比这个，我好比那个，台下一点都没看出来啊。哎呦，这词儿怎么改了？我加了好几个我好比。哎呦，人家于三胜你瞧又改剧本了啊，不愧是名家呀，人家常演常新。结果呀，这后台管事的大汗淋淋的来到这台帘啊，台帘后边，冲这个台上这位于老板，还没来呢，怎么办呢？再换换。他这台帘啊就在这个杨四郎的背后，所以呢掀开点缝，杨四郎听见了，台底下看不见。于三胜呢轻轻一回头，哎，一捋然，台底下观众以为是做派呢，其实是冲着后台的这个管事的努努嘴儿，摇了摇头，那意思不用换，不用换，那怎么办？正这会儿这过门又到了，他是接着得唱啊，西皮慢板啊。好，人家于老板接着唱，我好比井底蛙难把身翻啊，我好比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即兴连着编了74句我好比。那胡喜禄住哪儿？离剧场7-8里地。管事的找人跑这7-8里地到胡喜禄家里把他接过来，到后台再扮上戏，多长时间？74句，连编了74我好比。底下观众早就明白了，这都是现编的，准是后台有事儿啊。但是所有的观众鸦雀无声，就等着，连叫好的都没了，就等听人家于老板这词儿怎么那么好，这腔装的怎么那么顺。等于三胜呢拿眼角的余光这么一看，后边这台帘儿稍微一掀，这胡喜禄啊在台帘后边轻轻的哎这么一闪身，那意思你看我来了，人家才接下来唱规定的唱词儿。等到他已经哎要上场了，这开始唱尾声哭头，化险为夷啊，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太棒了，太好了，太过瘾了，上哪儿听这个去啊？70多句西皮大慢板于三胜唱的。那么这场戏呢比平时那戏啊那效果好得多得多。后来有人就问于三胜了，哎，于老板，如果您接着唱这胡喜禄还不来您怎么办？于三胜说，嗨，这个我好比啊，按照老年间的规矩80句为度，就是你不能说唱100多句那不成，唱到80句这是最多了，要是喜禄再不到呢，我就收口，改这唱功啊为念白，我讲天伯府的家事啊，我冲观众念呢，哎，想当年我们怎么两狼山，怎么双龙会，我大哥为什么死的，怎么回事啊，我二哥怎么回事，后来我五哥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失落的番邦，我怎么遇见的铁镜公主，我怎么生这几个孩子啊，我讲这个呀。旁边人一听，哦，您把京剧改评书了是吧？ 戏曲舞台上忘词儿怎么办？出现了道具错误怎么办？老北京的京剧大师于三胜有过什么样的救场趣事呢？ 徐徐道来话北京，徐德亮正在为您讲述北京艺人救场趣事。 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跟您聊了聊啊前辈艺人救场的故事，这挺有意思的。当然，如果要在说相声的时候我们逗哏的忘词了怎么办呢？那就冲捧哏的努努嘴呗。那要是捧哏的忘词了呢，他向我努努嘴啊，哎，我们俩都忘了呢，那就对着努呗。这是开玩笑啊。说过了老北京的休闲故事，咱们继续上次的节目来听相声，是我和王文林先生的分河湾。咱们今天呢听下半部分。 还得搬把椅子。 别我来吧，我来吧， 我来 我来 我来 我来 吧， 我来吧， 我来吧， 我来吧，我 你来吧。 您都搬出来了，您看 他老嚷嚷他不动。 我这得表示一种心的，我来。 您就 搬过来呗。对， 是啊，不是你这玩意儿你老嚷嚷， 还得离着近，您离着近， 你看这搁在这儿就得行了。 行了， 哎， 这一摆椅子 啊， 这说明你是外行了。 怎么外行？ 我教给你。 怎么回事？ 戏台上的椅子得摆在中间 啊。不、啊，您说摆中间那叫小座，搁到后头叫大座，这是那窑门，就得搁这儿 啊。这就 代表是窑门了， 这就窑门了。 哎，对， 你说你对不对啊？ 对， 没错吧？ 啊，对， 是不是？ 你看， 什么叫是不是啊？ 咱们来吧， 来到后台，到后台 ，哎， 来，您叫，您叫，啊， 您叫， 哎，不，您叫。您应该您叫， 您别客气， 我不是客气， 您叫， 不，应该是您叫， 那我叫了啊， 对， 鱼香肉丝，宫爆鸡丁，溜丸子， 不是你扣着十的是怎么着？ 您不说我叫吗？ 不是， 咱好没叫过超过10块钱的菜啊，给您省钱了这就。 不是让你叫菜， 叫什么呀？ 让你叫板，叫板呢？ 我 啊， 叫板， 叫板， 行。 哎， 你们谁不服？ 叫板就打架是怎么着？ 我不怕，我藏头啊！ 我知道您西藏来的， 就是。 不是，我不是说您怕不怕， 嗯， 您这有一句词儿叫板， 叫哪句？ 丁山儿该来了啊！ 咱们就在这儿唱啊！ 对呀、 啊，没说清楚、啊。 是我 以为打头里唱， 不是，就是从这儿啊， 这儿是吧？ 对， 来来来，开始， 哎，开始，好， 哎，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这是这上访的日子。不是 你这不是这是这句不是？ 不是你这喊冤呢是怎么着？ 不是这句没错， 是你不能这么干念呐。 那怎么办？ 你得有韵呐。 我哪能有运呢？今天没我指标。 有身运呐？ 你不说有运吗？ 不是这个这个运， 啊， 音韵的韵， 不音韵 啊？ 这怎么着啊？ 就这样 啊？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 这句应该谁唱啊？ 你唱啊。 那你怎么给唱了？大家伙儿先听了，先给你鼓掌了。 不是， 待会儿再听我这不新鲜。 没有， 我唱完了以后没人鼓掌。 不是， 你怎么这样啊？ 不是，我这 你们这对演员怎么这么没艺德呀、啊？ 不是 啊， 赖我， 像话吗？ 告诉你， 我用你告诉我。 是， 我藏梆子，我用你告诉我。后台 啊，是您来， 真是 赖我， 就是爹，你这干嘛你？ 怎么了？ 你像话吗？ 怎么不像话？ 我这刚要唱你这挡着我，拿那扇子挡着我。 不， 观众看不见我，怎么给我鼓掌？ 不，您误会了 啊！ 您这就是门帘老板呢，在台帘里边呢。这扇子好比是门帘，您知道吗？ 啊，这还是竹帘子。你看， 不是您甭管什么帘子，我得挡着点您。 这是 门帘子， 门帘子。 哎，对， 再来， 真是他误会了啊！ 丁善，丁，丁。 你唱不唱？你唱不唱？ 不是你干嘛呀、啊、你？ 不是你唱丁山，你摸我脑袋干嘛、 啊？你讲理不讲理啊？ 怎么不讲理啊？ 这是什么呀？ 门帘子。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